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会由五月开始每日从战略石油储备释放大约100万桶的石油，为期半年，总计1亿8000万桶，规模历来最大，应对乌克兰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问题。拜登亦都呼吁美国能源企业尽快扩大产能，政府将会推动向闲置油田收费等的方式刺激企业在短期内增加生产。另外，拜登仲将会引用国防生产法，支持石墨等的矿物的和材料的生产和加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21.8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1，人民币6.34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2点，跌34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4.82美元，卖出1,935.49美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气温逐步下降。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气显著转凉，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气温徘徊在18度左右，晚上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至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业村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啦，去翻西环方向，近住永安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长亨村亨丽楼、观塘顺天村天允楼、将军路建明村明域楼、葵涌石荫村人石楼、将军路怡明村怡欣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医管局临床传染病治疗专责小组主席曾德贤： 在二月尾开始咧，我哋就有莫纳皮拉韦啊，就系减低嗰啲嘅病毒嘅复制啦。咁而另外一只咧叫帕克斯洛维德，可以减低住院同埋死亡嘅风险咧，大概系88%嘅。如果喺5日之内用，可以差唔多减低100%嘅死亡风险啦。莫纳皮拉韦咧就89%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1日，新增6646宗确诊，再多119人死亡， 两款新冠口服药经医生处方后，可于暂托中心使用。 同乐居启动为期九个月服务重整计划。 普京签署法令，规定以卢布支付天然气交易，欧洲多国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喺4月1日嘅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第五波嘅疫情啦，咁啊嚟到最新就係連續六日係低過10,000宗啦，最新就係6,600宗嘅超過。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就話咧，即係每日咧仍然係有呢一個嘅確診個案啦。尋日佢就話大概7,000宗度啦，都係仍然係非常之高啊。就話並非推行全民檢測嘅最佳時間咁。咁政府亦都計劃啦喺聽日起啊，即星期六咧，就係喺全港18區咧係派一個嘅防疫服務包，目標係7日之內完成派發。咁之前都講過啦，防疫服務包入邊咧會有一啲嘅中成藥啦，有一啲嘅快速檢測劑啦。有口罩等等啊，咁尋日特首林鄭月娥都話啦，派呢一啲嘅防疫服務包咧，都會研究咧用快速抗原測試咧，係了解社區嗰個感染嘅狀況。咁詳情就話會稍後去公布嘅。如果你利用到防疫服務包入邊呢一啲快速測試劑去做一啲大型嘅檢測，了解成個疫情嘅情況，喺個成效上面、時機上面又點咧？你點睇1872311？另外咧，係又點樣可以確保到市民係全部可能都係同一段時間做啊？做完之後又係會有上報啊，會配合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咧，又點睇防疫服務包喺禮拜六開始係派發啦？成個安排入邊嘅一啲嘅資源嚟講，又點睇咧？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電話旁邊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醫生，頭先都講到特首林太講話會研究利用快速測試啦，咁啊了解社區嘅感染情況嘅。點睇呢個情況咧？喺而家有咗呢一個防疫服務包入邊嘅資源，係咪一個適合嘅時機做一啲大型嘅快速測試？有全部人一齊做嘅檢查。 我諗政府有關當局咧，其實都想睇睇，即係如果真係用呢啲咁嘅快速檢測包咧。嗰、那個流程係點樣咧？因為咧就同我哋以往做嘅，即係譬如核酸測試咧，就有啲唔同嘅。咁佢可能喺15分鐘至20分鐘咧，你可能已經有一個即係一個報告啊。咁呢個報告咁即係有關當局係即刻去處理啊，定還是係留待翻即係市民自己去情報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邊個幫市民去做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都有相關嘅技術上嘅情況可能要留意。咁究竟係市民去做咗之後，跟住然後情報定還是都係會有一啲相關嘅人員咧，係幫你採咗樣之後，然後你自己去將嗰個滴管瓶嘅液體咧滴落去個檢測棚度。嗱，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呢啲嘅細節咧，其實我相信都需要。即係釐清啦等等，咁同埋咧就而家個問題就係話特首有講到話而家唔係一個適合嘅時機去做依樣全民檢測，咁但係又提到話想了解，咁究竟呢個了解係乜咧咁樣？佢會點樣去應用呢啲防疫檢測包，即係快速檢測包咧？嗱，我自己覺得佢有機會咧就係。進行一個演練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嚟緊，萬一我哋真係較後階段疫情係會真係做呢個全民檢測，我哋呢個咁嘅即係快速檢測採樣嘅方法咧，咁嗰個流程會點咧？同埋咧就係會預示會有啲咩即係我哋講緊可能性啊，或者係結果咧出咗嚟，咁好使佢哋。喺跟住下一步，即係無論係配套啊各方面知道，嗱咁呢個係實際操作上有一啲技術上嘅細節咧，可能政府係好想知嘅。第二樣嘢咧就係 正如特首講啦，個感染人數有幾多啦？嗱，但問題咧，你問我個感染人數可唔可以透過呢個快速檢測包好快知識咧？我諗又未必，但係佢有機會可能就譬如而家我哋咪有啲叫違風強檢嘅，即係譬如我哋排污渠，我可能見到特別多一啲污水樣板係呈陽性嘅時候，有啲嘅地區有啲屋苑佢哋會。即係違風強檢，會唔會係揀選呢啲嘅地區進行一個即係用呢啲流動要用呢啲快速檢測嘅包咧，去取代核酸咧，去即係去知悉究竟而家即係嗰個情況咧。等等， 但係有乜好處咧？即係本身佢如果違風去做核酸已經有能力去做，點解又反而要用翻快速檢測呢個相對敏感度冇咁高嘅方法咧？ 嗱，呢個問得好啊，先話。嗱，因為咧，始終咧，我哋過去即係兩個病月咧，有好多人咧，其實都係有感染到嘅，即係接近一半嘅人口受到感染啦。嗱，我哋而家用嘅核酸咧，你有陣時好難分辨得到，究竟佢係啱啱感染啊，定還是已經其實佢已經感染咗一段時間係水味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佢感染嘅第十日第八日或者以上嘅，因為呢有陣時你再做呢啲我哋叫做核酸呢，你有機會可能只不過係檢測到一啲死咗嘅病毒，咁所以大個人呢佢本身呢就已經係即係喺即係感染嘅後期，即係已經接近康復，佢仍然會檢測得到。咁所以咧，而家其實嗰啲違風強檢咧，我相信即係有部分人士咧，佢可能係即係已經係好翻，但問題咧因為透過違風強檢仍然俾即係政府係捉得到，咁嗰班人士咧，咁佢可能喺咁嘅情況下咧，就變咗唔係高傳染性啊，因為始終咧，如果你講話。即係呢個快速檢測咧，佢同嗰個即係相關人士佢感染咗之後，仲係咪傳染性咧、高傳染性咧有關咧？嗰、那個聯繫咧，嗰、那個即係聯繫嗰個比率咧，係會較接近嘅。咁而家你政府佢就正正好想知道啦，即係有冇可能係可以分辨得到，即係邊啲人係高傳染性嘅？可以透過要快速檢測咧，係揾到出嚟。咁我相信政府佢有咁嘅打算，但係當然啦，落實或者個細節係點啊，背後嘅原因咧其實政府係應該要交代清楚，因為特首只不過話想了解多啲，即係究竟而家個感染情況。但係問題即係依個方法係冇錯，係可以將最傳染性最高嗰班人咧，係透過依個方法去揾得到。咁但系問題就仍然係有機會走漏某一啲人嘅，例如佢係好早病發，即係佢好早喺個潛伏期好早階段嘅時候咧，你如果透過快速檢測去做咧，你仍然係會有一個假陰性嘅現象。咁所以我諗即係特首琴日講咧，佢只不過係講一部分嘅原因，但係佢冇講曬實際所有嘅原因。我諗相信要等佢再交代。 头先你讲话有机会走漏啦，我想知道如果用一个快速测试去了解成个社区整体感染嘅情况，有机会走漏咗几多成嘅感染咗嘅人啦。另外，我想问啊，头先你都提到一点啊，究竟有呢啲快速测试剂系市民自己做啊，抑或有一啲专人系采咗样，然后再个市民自己滴嗰啲试剂落去，会咁样做咩？即系正常唔系快速测试剂都系自己去做嘅咩？咁如果真系要人帮你采样嘅话，其实又涉及好大量嘅人手嘅，系咪应该就比较少系用呢个方法咧？你估计到？ 嗱，的而且确系，因为咧，你即系过去咧，有人即系我谂网上都睇过啦，有啲人系试过虚报啦，咁亦有啲人系唔报啦。咁你而家嘅问题就系话。即係你而家即係俾市民自己去做嘅時候，咁你就會有一個，即係你能唔能夠好準確去知道究竟你而家實際嘅感染人數啦？但係問題，如果你話唔係，我有採樣員同你採嘅，咁你就會真係好肯定，第一你料嘅時候料得中啦，即係你唔係即係籌期料啦，咁你咁樣然後先有意思啦，咁係咪？咁剛才你第一條講係咩啊？ 第一條就有機會走漏嗰、那個你話有啲 我諗、 酒樓大概一成到咧，即如果誒嗰、那個人士真係好早階段感染嘅，而你用快速檢測試劑去做嘅，咁你大概可能酒樓一成至成半嘅個案都未定嘅。 整體嚟講，如果真係用呢一個快速測試，真係了解，我當而家假設當係了解全民成個疫情喺社區嗰個嘅情況嘅話，你覺得應該譬如市民要做嘅話，要係咪一年而家我當係佢有20個呢個測試劑係一包，咁一包可能係一個户咁用，可能幾個人嘅。首先呢啲資源係夠唔夠用啦？第二係咪每日都應該要做啦？如果要做呢一個計劃嘅時候，定係隔日做都係你係覺得可以係建議嘅咧？咁第三就係、是做完之後，係咪都用個強制嘅方法去上載，或者你覺得用啲咩方法係令到市民係必定會跟從嘅，咁先至係即係做咗呢一個嘅結果嘅時候，大家都會呈現到喺政府嗰啲資料庫嗰度啊咁。點睇呢一啲做法咧？ 嗱，講第一題問題，第一題問題就應該足夠嘅，因為我相信即係呢啲快速檢測包咧，其實應該係搜購咗大量，同埋我相信。國家應該都會喺依方面去支持嘅，即係個貨源應該唔成問題。第二咧就係、是、上報嗰部分啦，嗱上報依部分我就即係都係有啲擔心嘅，即係即係過去啦，我哋都有啲我哋都知悉，我哋身邊有啲朋友都係佢感染咗，佢未必會上報嘅。尤其是係邊啲人咧？尤其是啲佢本身已經打齊曬針嘅。即係譬如佢打咗兩針嚇，或者打咗三針嘅，咁佢咁唔好彩，佢都感染咗嗰啲咧，佢可能真係未必會上報，因為佢睇唔到個誘因，佢點解要上報？因為佢唔會話，因為上報咗之後，佢會即係影響到佢嘅疫苗護照。咁但係當然啦，依樣嘢我哋唔鼓勵啦。咁但係問題始終你問我就你未能夠完全好清晰透過依個自行上報或者快速檢測咧。去找到你社區當中或者整個香港當中有幾多人是受到感染的。但是無疑呢即是快速檢測這個這的做法呢如果真的個個人都很聽話遵從政府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呢、你的而且確可以抽出到最高傳染性那個群組或者那些的人士呢在社區當中的。但是這個是有賴呢所有香港市民呢都一同合作。 整体你觉得这个的计划在时机上面是啱啱嚟噶？ 我自己觉得他不会大规模咁做，我谂他真的很想睇某啲嘅区域啊，或者可能真系某啲嘅地区咧会实行呢样嘢，去俾佢做一个分析啊，即系无论系阳性比率啊，或者系即系嗰、那个即系同一啲污水样板嘅关联性啊，或者甚至乎同佢哋平时做开核酸测试嗰啲嘅方法咧，咁嗰、那个即系敏感度相差有几多啊？等佢哋攞到呢啲我哋叫背景嘅资料嘅时候咧，方便佢下一步咧真系做呢个全民检测嘅时候咧。嚟作為一啲嘅參考資料。 另外想問一下曾醫生嘅就係、是，因為而家都做緊呢個疫苗通啦、疫苗通行證啦，咁有啲嘅康復者咧，可能過去一段時間咧，未必喺有個申報平台去報嘅時候咧，報得切，咁變咗佢哋康復者都未必可以合乎一個嘅疫苗通嘅資格啦。如果佢冇打針嘅時候，咁啊見到。尋日啦，食衞局副局長徐德義咧就話會嚟緊會推一個共通電子平台俾一啲康復者嘅，就話預喺五月推嘅咁。你自己點睇個安排？即係如果康復者係過咗一段咁長嘅時間啦，咁尤其是可能好多過往一段時間都係用一個快速測試係陽性嘅啫，咁留喺屋企一路冇報上平台，咁點樣證明咧？隔咗咁耐再報翻佢係康復者，可以點樣做咧？同埋又點睇呢個平台五月推呢一樣嘢？ 我諗如果真係康復者的話咧，佢依、這個平台點樣報咧？咁其實真係好考功夫，因為咧你無論做快測又好，做核酸咧，你都即係再俾佢做咧，佢都未必能夠即係證實咗佢真係近排係感染過。你唯一可以嘅做法咧，就係、是、真係嘗試去抽血。去睇佢個血清抗體裏面咧有冇呈陽性反應，但係呢個陽性反應咧只限於一啲 從來冇打過疫苗嘅人士咧，可能先至會比較有用嘅。即係有最近有受到感染過，咁所以咧，我自己都好想知道究竟政府即係佢推依個咁嘅電子平台咧，嗰、那個細節係點啦？究竟係咪真係透過我哋要即係點都要去驗一驗血去得知，仲要係咧嗰班人士一定要係本身未打過針嘅。不過好容易 check 嘅啫，因為政府可以有你記錄啊嘛。如果你冇打過針的話咧，你唔會即係打冇打過一針啊，你一定係 check 到嘅。咁而但係問題，你又驗到血嘅時候係陽性咧，咁好有機會可能你係最近感染過。咁所以我諗只係適用於一啲從來冇打過針，但係近排感染到冇情報俾有關當局。五月推依個做法，我自己覺得就冇話時機啱唔啱嘅，不過問題即係我諗係方便佢哋去即係即係建立呢個平台，咁可能需要啲時間，唔係話即刻推就即刻推到，因為而家都四月啦嚇，咁所以我諗要俾啲時間俾政府去做啦。 OK，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咁。有關於咧疫情嘅情況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 18723111。嚟緊禮拜六開始派呢個防疫服務包，你點睇啦？如果真係用到入邊一啲嘅快速測試劑，係即係做一啲相對大規模啲嘅測試，你又點睇咧？去了解成個嘅社區感染，不過就話其實政府都話即係個詳情會稍後公布嘅。講下你嘅睇法先啦，18723111。咁啊，另外咧就係而家咧有一啲由社署負責的長者暫托中心專收一些安老院確診的院友當然他們是要症狀輕微或者是沒有病徵可以送他，安老院就是直接透過聯絡社署或者衛生防護中心再做評估安排院友去的。另一個方法就是入住這些暫托中心就是醫管局那裡轉介，醫管局他們是做過一些評估，認為那個正在康復的長者是適合入住的話，都會是入去這些暫托中心的。現在整個運作又暢不暢順呢？又請來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有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玲，早晨。 早晨，大家身體健康。 早晨，早晨，梁國玲，可不可以說一下你是負責哪一個的中心的暫托中心？ 我們在啟德嘅邮轮码头嘅二楼咧，有总共800张嘅床位咧，我哋都系负责照顾嗰度嘅长者嘅健康嘅。 头先我提到两个渠道，有啲系嚟自医管局运过嚟嘅，有啲系院舍嗰度过嚟嘅。你嗰个中心有冇话专做边样，定系两边都有嘅？ 我哋两边嘅转介都系极之欢迎嘅，因为嚟得出嚟做嘢，我哋就希望服务社会啦。咁琴日第一日开始服务，约唔约有20位长者嚟到我哋嗰度？大部分都是来自院舍直接送过来的。 二十个是不是你们原本预的目标的人数来的，定是预第一日都是差不多的这样数字？ 第一日呢我想差不多的了，就我们都是刚刚开始。这个数量呢就是足够我们的人忙碌走来走去啦。但是呢就亦都是我们相信在来的时候越来越多入院呢，我们都应付得来的。 可唔可以讲下整体个运作算唔算畅顺，同埋你哋人手上面系摆咗几多喺呢个中心嗰度嘅？ 运作上面咧，我都会形容第一日系畅顺嘅。咁就我哋摆嘅人手咧，就如果净系计我哋医生咧，我哋就根据医管局俾我哋嘅编制咧，就几位嘅啫。咁但系我哋都尽力去做咧，亦都应该琴日嚟讲咧，我哋应付得嚟。咁隨住越嚟越多長者住喺裏面呢，我哋會行呢個規範式嘅監察呢，咁我哋相信有埋護士有埋弟丁嘅幫手亦都足夠。咁除咗我哋嘅醫療團隊呢，其實嗰、那個日常照顧嘅團隊裏面呢亦都有護士嘅，所以加埋嘅人數呢係遠遠多過我哋嗰幾個人嘅。咁仲有呢就是、浸大呢係有提供中醫喺嗰度裏面服務，咁呢就我哋都同佢相輔相成，大家合作無間嘅。 即係你哋有一啲嘅醫護人員，又另外頭先話啲護士係嚟自邊度？嚟自你哋定係其他機構？浸大就有人員咁樣㗎？幾批？ 其實咧，我最初收到呢個指令咧，我諗相信我解出嚟，大家都開頭都覺得亂亂地嘅。首先咧就佢個編制係一個老人院嘅規格，老人院咧原本亦都有護士有照顧員喺度嘅。咁我哋醫療單位咧，另外咧就會派醫生同護士就照顧佢哋嗰個藥物啦、 我哋观察啊，同埋有冇需要进一步嘅治疗嘅嘢。譬如琴日我哋都见到一啲长者系要需要改变嗰啲药物啦，同埋个治疗上面咧要加重我哋嗰啲心机嘅。咁呢啲就系我哋医生同埋我哋派嘅护士去做。但日常嘅照顾咧，因为呢啲护老院咧原本嘅规格根本就已经有注册护士喺度在场，我哋都会安排咗呢啲嘢。咁所以无论零失点话系浸大咧，原本喺个服务团队里边咧都会有护士，咁所以系 double team 嘅护士嚟噶。 系咪都话开始咗可以处方口服药嗰啲啊？ 可以噶。其实我哋咧，琴日咁计啦，我哋嘅医生咧都留守喺度嘅时候咧，都有啲病人咧系处方咗口服嘅抗新冠药之后咧，我哋就改变咗一啲佢需要平时食开嘅药，费事佢哋有药物之间嘅撞击啦。 嗱，转头都想再同你讲多少少，头先话即系可能都要视乎每个送入嚟嘅病人啦，佢哋自己身体情况啦，或者病历啦，可能有啲人食开入某啲药嘅，再处方口服药嘅时候，又有啲嘢要再配合嘅。转头揾你再倾多阵好嘛，梁国玲。好，一阵打俾你吓。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架私家车在狮子山隧道失事撞博，58岁司机死亡。午夜左右，那架私家车沿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狮子山隧道的时候，据报失控撞向管道内的路博，司机被困车内，由消防员救出，昏迷送往威尔斯医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正系跟进调查案件。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同调查人员联络。乌克兰话，一支准备撤走平民的车队在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外围遭到俄军炮轰，系遭到俄军炮轰，造成一人死亡，四人重伤。乌方官员话，五架巴士尝试进入呢座被围困的城市的时候，遭到直接攻击，车上当时只有平民志愿者。俄方日前承诺大幅减少在切尔尼戈夫和首都基辅周边的军事行动，但是炮轰持续。切尔尼戈夫市长今个星期初说，市内已经有350人在战争中死亡，大部分是平民。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说，应法德领袖亲自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要求，俄方将会从莫斯科时间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重新开放从马里乌波尔经别尔贡斯克到扎波罗热的人道走廊。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规定对俄罗斯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以卢布结算天然气交易，星期五起生效。欧洲多国表明反对。德国形容俄方的做法是勒索。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和法国财长勒梅尔会谈协调立场。勒梅尔认为相关国家和俄罗斯签订的天然气合约已经列明支付货币，法国拒绝按照俄方的要求改用卢布支付，还说准备应对俄罗斯停止供气的可能性，并制定紧急解决方案。针对美英声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被顾问误导，因为顾问不敢将有关俄军在乌克兰表现的真相和制裁的影响告诉普京知道，莫斯科反驳说美方不了解克里姆林宫的运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无论美国国务院或者是五角大楼都不掌握关于克里姆林宫情况的真实资讯，他们根本不了解克里姆林宫的情况，不了解普京，不了解决策机制，亦都不了解俄方的工作风格。佩斯科夫说，这种情况令人担心，因为这种完全的误解会导致美国的错误和鲁莽的决定，并产生非常差的后果。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21.9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人民币6.341，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6点，跌3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01美元，卖出1,933.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转凉，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气温徘徊在18度左右，晚上市区的气温进一步下降至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德士古道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政府试行 上门打针，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希望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让我们有心的医护组织机构和团队一起群策群力，主动接触仍然未打针属于高风险的70岁以上的老人家或者是残疾人士，做到一个都不留。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乔冠华宣布，全体队员每日要进行3小时，包括射击、跑步、出操和登山等的军事训练。究竟队员又能不能够应付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2022年4月1日，新增6646宗确诊，再多119人死亡。 两款新冠口服药经医生处方后，可于暂托中心使用。 同乐居启动为期9个月服务重整计划。 普京签署法令，规定以卢布支付天然气交易，欧洲多国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关于咧，社署负责嘅呢啲长者暂托中心啊，咁啊呢啲长者入去呢啲中心咧，可能就会涉及两个渠道啊。先讲到，一系就系医管局转介啦，经过评估病情系适合啦，正在康复嘅就入去啦。另外就系嚟自院舍咁，会唔会你都有啲屋企人系经院舍或者经医管局咧，系入咗去呢啲嘅暂托中心嘅咧？讲下佢哋嘅情况系点啊？18723111，继续同梁国玲倾嘅。梁国玲咧就系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咁佢就系负责喺启德嘅暂托中心，其中有大约800张床嘅。寻日开始啊嘛，系咪话？ 寻日开始啊，系啊。 啊，梁国玲，我想问一下啦，因为我知道暂托中心咧，而家开始系可以处方一啲口服药物啦，新冠嘅口服药物咧系俾啲病人嘅。处方嘅情况又点？又中间成个情况又畅唔畅顺啦？系咪都要过程入边要攞晒啲病人嘅病历啊，去再判断嘅？ 當然就成個病例我哋要判斷啦。咁但係講真咧，就係佢開始確診頭嗰幾日，咁就個年齡嗰啲我哋都係適合嘅啦。咁大部分人咧，我哋都覺得冇咩問題，睇下咧，我哋都會樂意開呢啲藥物。咁我個理解咧，就係醫管局嗰邊咧，亦都係相當配合我哋，我哋攞藥應該冇啲咩大嘅困難 嘅。成個流程係點嘅咧？攞藥嗰度係咪啲藥本身已經送咗去暫託中心定點 嘅？就唔一定嘅，咁就因為我哋都要睇下佢個確診係幾多日啦。如果佢譬如話佢係確診咗，知道咁啊，經院舍送嚟我哋嗰度咧，通常佢就有未有嗰啲藥物噶，咁就我哋咧就會醫生開咗啲藥，然後同一個醫管局嘅醫院嘅藥房溝通，咁然後我哋就會安排咧去提取呢啲藥物。咁我哋理解咧都係都有特事特辦嗰個意味嘅，咁我哋。相信不会用我们的员工很多时间去为了这个提存的。 刚才你说医生先开了些药，那些就不是新冠口服药，是其他药来的，是吧？就是再 先开这些口服药，我意思。 我先开了口服，但是本身你暂托中心有口服药吗？你不是说要通知了医管局医生来 吗？我们呢就手上当然没有这些药物，都是跟每一个特别的病人的。那医生是见到他的情况，大部分都适合的了，那你就开了这些药。咁就然后呢我哋就会搵人去攞药囉。 OK， 有冇通常成个过程要几耐，即係由医生话决定可以开药到攞到隻药去到个病人去服用係要几耐？ 我谂要俾半日甚至大半日俾我哋嘅。而呢我都一路都讲呢呢隻药我哋讲嗰个窗口呢就有五日呢，就即係话我哋应该盡快攞，不过又唔係真係即刻要短跑100米咁去攞嘅。 半日是不是可以接受呢？有没有得再加快？中间的流程是不是其实都比较複雜一些，所以都仍然是用到半日才拿到 藥？半日都差不多的了，因为个个都要做事的，那就没什么人为的 delay 的了。但是呢就当然如果我们运作畅顺，我们有病人多，那自然我都相信医管局呢会考虑呢就多一些利民的措施。那这些我们等自己畅顺了呢，我们自然就会跟他协商嘅啦。 我见因为而家处方新冠口服药啦，有个条件嘅，即系最好就系话喺病发五日内咧系要处方嘅。但系送到去你哋，譬如你哋嘅中心嗰啲嘅长者啦，有啲系譬如经过医管局睇咗佢哋情况康复紧，跟住再送过嚟，其实可能系咪都好多已经过咗五日噶啦？有几多系可以符合呢个条件而处方只药？ 咁嘅，如果佢已经医管局系过嚟嗰啲咧，如果应该用药。藥俾佢就跟埋佢原本嘅藥過嚟噶嘛，所以嗰陣唔會有 delay 噶。啊，咁就我哋要特別應付嘅咧，就只不過係院舍送嚟嗰啲就未曾經過一個可以開藥嘅渠道啊嘛。咁所以嗰啲我哋先至要自己特別照顧。咁另外咧就我哋入到嚟之後咧，我哋就要關注翻咧佢有冇第啲藥咪用緊。如果第啲藥咪用緊咧，我哋嘅醫生同埋我哋嘅藥劑師咧。都会睇多一次，睇下有冇需要再更改个大啲物。 由譬如医管局送过嚟嗰啲，就可能病历系咪会清楚啲啊？院舍送过嚟嗰啲，会唔会都所有嘅病历系清楚嘅呢、这个？ 我哋咧就医管局系俾咗佢哋嗰个电脑即系病历嘅电脑授权俾我哋嘅。 即係所以两边嘅病人嘅病历都清楚嘅，无论嚟自院舍又好，嚟自医管局又好，系咪？ 我哋暂时一路都觉得是良好的。 Okay. 希望一路都是这个感觉。 Okay. 另外我想问，因为有些报道都说暂托中心的使用率是不是相对低一点，你自己观察到是不是这 样？这个就社会整体报道呢都是这样的了。就但是呢我们自己中心刚刚开啫，我又没理由预算第一天就收满它的。所以如果你说一日头一日收20个到，我想又俾啲时间俾我啲同事去适应呢，差唔多㗎喇。 okay， 即係你哋预期几多嘅入住率先至係即係最适合呀、咁样，或者嚟緊运作顺咗啦。 已收满。 咦，梁国玲窒咗一窒添，唔好意思呀、再讲多次呀。 我哋完全乐意收满800张床嘅。 okay。 就呢、這个就视乎各界对我哋嘅信任。包括醫管局啦，包括各個院舍對我哋嘅信任，我哋原本裏面嘅機制包括各種各樣嘅互相配合，包括中西醫，包括 全人關顧，同埋我哋嘅各方醫療團隊去支持，唔係淨係康健一家。咁所以咧，我都相信咧，我哋可以照顧得啲長者得嚟嘅，放心。 好啊，唔该晒梁国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国玲咧系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讲到咧就系寻日开始启用嘅，佢哋开始负责啦呢一个嘅启德暂托中心，佢哋负责其中咧系800张床嘅，大约系咁啊。除咗讲到暂托中心开始有得可以系处方一啲药物俾啲长者之外咧，因为医管局话近日系开始为暂托中心嘅院友咧系处方新冠口服药嘅，咁其实成个整体处方新冠口服药嘅情况咧，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括弧质素及标准刘家贤医生，早晨。 早晨啊，张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刘医生，讲下而家医管局嚟讲啦，即系几多病人系已经获处方系呢两只口服药噶？最新嘅情况 啊，截至到琴晚咧，最新我哋攞到嘅数字就系大约有22,300多位嘅病人咧，已经处方咗呢两种新冠口服药物嚟噶吓。 嗯，有冇分到话嚟有啲喺医院入边，有啲喺暂托中心，有啲就系安老院咁样，有冇咁样再分噶数字上？ 啊，暂时我数字就冇分，不过我哋大部分都会喺譬如指定诊所啦。 嗯， 公立醫院啦，去使用嘅。咁至於你話社區治療設施啦，包括我哋喺亞博嗰個社區治療設施啦，暫托中心啦，都有使用。不過暫托中心咧，都係大家都明白咧，都係呢幾日先至開始有一啲喺老人院直接入去嘅病人。咁所以咧，就用嘅數字暫時都唔係好多。 嗯，暫時有冇觀察到用藥之後成效係點樣咧？又 我哋問翻我哋啲醫生咧，佢哋都覺得用咗藥嘅時候咧，病人佢嗰、那個變差啊，或者佢哋惡化嘅情況咧係減少咗嘅，同埋佢都係好快啲病毒都清到啊咁樣。 嗯，有冇話而家其實平均每日嗰個用量係幾多㗎？口服藥嗰度？ 暫時我哋就譬如大約係800-1,000左右啦嚇，有時多啲，有時少啲啦嚇。琴日就大約係600-700啊咁樣。咁我哋都係睇翻適當嘅病人咧，一定會即刻開俾佢用嘅而家。 嗯，庫存入面而家呢個藥量係足唔足夠㗎？有冇話即係預啦咁樣嘅用落去咧，係幾時會用曬啊？咁樣 嘅。其實我哋一路都有睇住我哋嘅庫存嘅，亦都睇住我哋嘅用量。我哋一路都有繼續買緊呢啲藥，咁我哋而家咧係絕對足夠咧，係俾我哋需要嘅病人使用嘅。 嗯，根據嗰個用藥嘅指引咧，就話而家話60歲或者以上嘅患者，佢冇唔理佢嗰個嘅疫苗接種情況咧，都可以處方嘅咁。係咪基本上純粹就係睇年齡？就會處方，就除非有啲個別好不適宜處方嘅因素，係咪都係個大方向係咁嘅？而家 我哋大方向都會係咁，都係希望啱用嘅病人咧，即刻可以食到。譬如60歲以上，唔理佢有冇打過針。當然啦，佢係有啲病徵啦，亦都係5日之內啦，亦都係有部分病，我哋都要睇下佢係咪真係我哋叫做即係比較初期性嘅嚇，咁我哋就可以開藥俾佢食噶啦。 嗯，讲一讲暂托中心先，因为暂托中心就最近开始可以处方呢啲新冠口服药嘅。咁我见寻日医管局何婉霞医生咧都讲到话，即系暂托中心嗰度咧，即系如果啲病人系需要同埋适合，就会服用口服药嘅。咁、那个过程佢就话会填写处方啦，传真去到医院，咁医院就会即时配药。咁啊，医疗站嘅员工就可以去医院度攞药。咁就佢嘅形容就话基本上上昼巡访，下昼已经可以攞药噶啦。成个流程有冇得再快啲？同埋点解中间你要涉及要传真呢啲咁嘅方式嘅？系咪其实电脑应该可以处理晒嘅？ 其实咁样嘅，我哋而家喺暂托中心咧，有我哋医管局嘅电脑系统喺度嘅。咁暂托中心嘅医疗站嘅医生咧，就可以使用电脑咧去处方嘅药俾我哋嘅病人，包括我哋而家嗰两款新冠口服药物啦。咁啊，处方完之后咧，点解要传真？因为咧，我哋希望药房咧知道，但系我哋譬如我哋医生开咗药，咁啊，其实而家都系嘅。你见到我哋咧，譬如复诊咧，我哋开咗药俾病人，病人揸住樽药纸落去咧，都系俾咗药房，药房就幫佢去執藥，然之後就俾佢噶嘛。咁我哋希望咧，嗱當然我哋可以再改變個流程啊，或者做得更加好嘅。不過而家我哋都用翻暫時，希望盡快傳真咗去俾藥房，藥房即刻幫佢執，即執完之後咧，好快咧只要暫托中心嘅員工去到攞咧，攞完翻嚟病人就即刻可以食噶啦。 嗯，實際嗰個嘅運作上面有冇得直情係俾一批嘅藥擺定喺個暫托中心度先，可唔可以咁樣做咧？ 呢個我哋都研究緊嘅，即係所有可行嘅方法令到便利到病人嘅，咁我哋一定會考慮，都會深入去睇下點樣可以做得到嘅。 嗯， 這個考慮的點是什麼呢？是不是怕藥的儲存的環境未必適合，還是數量究竟預計多少呢？考慮什麼呢？這個是 其實最主要，我想大家都知道，藥物的儲存都有一定的規格的。暫時暫托中心始終都不是一個即係好標準的一個藥房喺度啦。咁當然啦，好多嘢我哋可以再深究一下，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咁能夠令到可以盡快俾到藥物啲病人使用。 嗱，頭先都同阿梁國玲傾啦，就暫托中心嘅醫生咧，其實係會即係處方呢啲口服藥啦。佢哋清唔清楚個用藥指引？醫管局有冇俾一啲即係再講解一下俾佢哋咁樣？ 嗱，之前咧我哋就每一個醫療站嘅醫生咧，我哋都會俾咗一份我哋喺內部嘅一啲指引，點樣開呢只藥啦。藥物的副作用啦，或者怎樣跟病人解釋等等的。咁我哋而家都整緊另外一份咧，就更加詳細啲嘅，就盡快咧就會俾翻暫托中心嘅醫生咧，去再深化啲，令到知道怎樣開呢只藥，中間要注意啲乜嘢咁樣。咁希望佢哋可以開多啲呢啲藥俾適當嘅病人使用。 暫托中心有冇話用邊隻藥？因為兩隻口服藥咧，有冇話通常係用邊隻藥噶？ 兩隻都用得嘅，我哋兩隻都可以俾佢哋使用，是根據病人的情況和病人本身身體的不同的特性去使用的。 除了暫托中心，私家醫院都可以按機制是向醫管局借那兩款口服藥的。那借的流程又有沒有不同，和暫時有沒有醫管局借了多少這些療程的新冠口服藥出來呢？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配合政府的安排的，在2月25日開始其實已經借了藥物給私家醫院呢，去使用呢、這個口服嘅新冠藥物嘅，咁直至到而家咧，我哋最即係知道咧，大約有13間醫院咧都借出400個療程嘅新冠藥物咧，去俾佢哋處方或者係備用嘅。咁我哋嚟緊咧，其實上個禮拜一開始咧，我哋都希望簡化個借藥嗰個流程啦，向私家醫院一次過借一定嘅數量嘅藥物俾佢哋去做備用，等佢哋咧可以好快可以處方俾藥物，更加有俾病人咧可以更加有彈性嘅咁樣。 个数量系几多啊？一次个借嘅意思系？ 暂时我哋都要睇翻佢究竟需要几多先，因为有啲药房唔同私家医院佢需要嘅数量未必一样。 除咗私家医院、私家诊所嘅私家医生咧，有冇喺机制度借俾佢哋噶？ 我知道政府都同业界咧，不私家医生佢哋商讨紧有关嘅问题嘅。咁我哋都相信我哋可以配合翻相关一定嘅安排啦。目的都系希望病人可以尽快攞到药，可以得到佢哋嘅治疗。我哋絕對全力支持，亦都全力配合，希望可以盡快落實咧，可以將啲藥物點樣可以俾到私家醫生咧去用到。咁我哋其實目的都係希望病人盡快食到藥，係唔好等佢惡化，等個病可以控制到。 不過呢個考慮就喺診所度就可能再多啲，因為病人通常睇完醫生就走，就唔同。譬如暫托中心嗰個病人一路住喺度，即係成個流程又好難，係咪？頭先都講到，譬如啲藥嘅儲存嘅環境啦，係咪好似比較難喺個私家診所度俾定一批啲私家醫生咧？ 這個都可以商量的，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去看看怎樣做到最好啦。始終譬如私家醫生他們本身都有藥在這裡，即是他們都有方法儲存藥物，但是始終這些藥物就不是香港註冊的藥啦，也都是其實是政府買回來啦，那我們醫管局就即是使用啦，這樣那整套我們都要配合政府整個的安排和那個流程，我們才可以怎樣做得最好咯。 最後我想問，因為我見歐洲藥品管理局有個建議，就話另一個藥廠阿斯利康藥廠一個抗體藥物是可以預防新冠感染的，這個醫管局有沒有說留意到，還有未來會不會考慮買呢？ 其實我們不一路呢都是留意著全世界關於新冠藥物的使用的。我們有一組的專家，包括一些傳染病的專家、一些微生物的專家等等，他們定期都會開會看看全世界有什麼藥可以適用。我知道他們都在看不同的藥的，可能包括這一隻，也都有一些再新的藥，我們希望早點知道，其實都是要，如果是真的要買，我們要早點開始訂購等等。這個我想大家都放心，我哋你都相信我哋香港嘅醫生其實都係走喺即係我哋比較前尖啦，好多藥好多嘢我哋都好快知道，都可以做好多研究去睇下我哋係咪需要買同埋點樣買咯嚇。 OK， 好啊，唔該曬劉家憲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係劉家憲醫生嘅。頭先講到一啲用口服藥嘅情況啦，會唔會你自己屋企人或者你自己曾經都係患者係用過呢一個口服藥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18723111。 另外想同大家有讲下有关于小朋友感染 Omicron 之后出现嘅情况。咁见到港大医学院就分析咗喺二月一段期间啦，就係过千宗咧11岁或者以下一啲染疫入院嘅小朋友。咁亦都有其中四个人咧係感染咗呢个新冠病毒之后咧係过身嘅。咁佢哋都有发现到咧，佢哋嗰个嘅呢个新冠病毒 Omicron 嘅病死率咧係高过远高过呢一个流感同龄嘅流感病死率嘅。仲有一啲研究都有睇到，譬如呢一啲小朋友感染咗之后嘅一啲特征嘅。详情咧又揾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有讲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亦都系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关医生。头先讲到话 Omicron 嗰个喺小朋友嗰、那个死亡率咧，有同流感去比嘅，系高出几多少倍咧？同埋点解会有个咁嘅情况出现咧？ 我哋发现咧，呢个 BA.2 嘅 Omicron 嘅感染咧，佢个小朋友嚟讲，嗰、那个死亡率咧系比流感咧系大成七倍咁多嘅。咁所以嚟讲咧，我哋就呢个文献最主要就系想同香港啦，就同全世界专家讲咧，就唔可以忽视呢个 Omicron 嘅感染咧喺小朋友嘅族群里边吓。 嗯，但头先你讲系 BA.2 啫，净系嘛？ 其实我哋而家呢个流行緊嘅呢绝大部分系 BA.2 啦，咁呢个但係会唔会再变做其他病毒株，同埋会唔会更加系影响小朋友呢？呢、這个我哋会有再详细分析咁样啦。 嗯，头先都讲个数字系大概去到七倍啦，即系比起流感嚟讲嗰个病死嗰个情况喺小朋友嗰度。有冇话啲小朋友本身个背景系有啲咩特征啊，会唔会都有长期病啊等等嘅原因嘅？ 喺我哋个呢个文章里面咧，嗰几位小朋友咧，咁系有一位咧系有个长期病患嘅，咁但系另外其他嗰几位咧，佢哋个健康情况都系正常嘅，咁呢个咧就引致我哋嘅担心啦吓，即系你会发现喺一个正常健康嘅小朋友冇一个病历史，咁啊感染到呢个新冠病毒，尤其是呢个 Omicron BA.2 咧，佢都会有一个严重嘅即系情况引致死亡咁样啦。 所以有冇原因係點解會係咁嚴重嘅呢？即係其頭先講到，譬如四個死亡嘅小朋友嘅個案，有一個可能係有啲長期病啦，其餘三個身體嘅狀況都係良好嘅。一去就去到感染咗，即係有個咁嚴重嘅後果。中間嗰個原因係啲咩？你有冇大概揾到出嚟？ 而家咧已經係認知到咧呢個即係BA.2 即係 Omicron 呢個嘅病毒咧，佢係會有傾向咧攻擊呢個神經系統，即係影響呢個神經中枢系統一啲嘅併發症啦。咁另外第二咧就係我哋觀察到咧，佢除咗個神經中枢系統之外咧，佢對個上呼吸道嗰個感染併發症咧都係高啲嘅。咁我哋就好相信咧呢一兩大類嘅即係影響嘅併發症咧，就係導致咧。在小朋友有嚴重的即入院的情況，甚至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 嗯，逐樣講，剛才兩樣，第一樣就是說在兒童那裡會多些出現一些神經系統的問題，或者是上呼吸道的一些問題。神經系統如果被這個病毒，是不是直接被病毒攻擊而導致神經系統出現問題？還有神經系統出現問題，即是有什麼症狀呢？ 我哋觀察到咧，就喺過四波咧，都觀察到一啲感染原新冠病毒引致一啲失去味覺啊、失去嗅覺情況。當時咧，好多專家都懷疑咧個病毒會唔會攻擊個神經線，引致呢啲後遺症啦。咁但係而家喺個第五波，我哋觀察到咧，就喺神經中枢系統嘅併發症咧，再大分兩大類嘅。一類咧就係急性腦炎嚇，咁樣呢啲病毒咧引致個腦一個好急性嘅即係發炎啊，同埋一個細胞因子。嘅風暴嘅情況，咁引致咧個小朋友會有好長時間嘅抽筋啦，失去知覺啦，抽筋係可以超過成30分鐘嘅，咁嘅情況，咁引致個腦部缺氧啊，咁同埋個腦咧會有腦腫嘅情況，咁呢個第一類啦。咁第二類咧個神經中枢嘅併發症咧就係、一啲叫做發燒驚厥啦。咁咧，我哋俗稱嘅發燒抽筋啦，好多家長都知嘅啦，就個小朋友。咁小朋友咧，佢會係感染咗啲病毒感染之後咧，佢會高燒。咁咧就個大腦咧，即係我講得俗稱，好似跳咗掣咁樣啦嚇，咁啊突然間會抽筋。咁呢個抽筋咧就係屬於短時間嘅，咁可能五分鐘之內就自己會停咗嘅啦。咁咧就佢個神志係完全可以康復翻，即係回復翻好似以前一樣。咁呢啲咧就冇後遺症嘅呢啲發燒抽筋。不過咧喺於家長嚟講咧，照顧小朋友咧都幾擔心嘅，因為見到個小朋友成身四肢喺度抽搐啊，又冇曬知覺啊，另外反曬眼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亦都要呼籲家長，就係如果見到小朋友有抽筋情況咧， 就唔好數幾耐時間啦，第一時間 call 咗白車先， 嗯， 然後呢就觀察小朋友個抽筋嗰個形態啦，然後就睇住個時間啦，咁另外就等醫護人員去幫小朋友咁樣啦。 嗯，出現呢一啲譬如即係叫做神經系統即係嘅問題，先講到譬如一啲急性腦炎啊、啲發燒抽筋啊呢一類，呢啲小朋友本身係咪都係冇話特別有病嘅，即係冇話特別有長期病嘅，健康嘅都會出現嘅。 我哋分析咗咧，就有啲小朋友有呢個情況咧，係不嬲健康嘅，佢哋係冇過往嘅疾病嘅，咁呢個先至係令到我哋擔心咯。咁你都要提提啦。如果入到醫院咧，其實我哋治療嘅方法咧，其實而家都係得抗病毒藥係有順德西韋啦。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其他嘅支持性療程啦，包括即係供應氧氣啊，用鹽水支持個血壓啦，同埋。即係用類固醇去減低個腦壓啦，咁但係咧，即係與其係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咧，咁我哋呼籲家長不如去接種疫苗，去預防咗個病毒感染，咁先係上策咯嚇。 嗯，因為頭先你講到話瑞德西韋係咪因為口服藥基本上得一隻可以俾十二歲嘅或以上嘅人係用嘛，所以變咗真係細啲嘅小朋友就用唔到啦，係嘛？ 係啊，喺小朋友嚟講咧，得我哋一隻嘅啫，即係一隻嗰只叫 Paxlovid 啦，係12歲以上同埋40公斤以上小朋友先至可以用。咁所以咧，12歲以下同埋輕過40公斤嘅咧就用唔到啦。咁變咗咧就細嘅小朋友咧，而家暫時淨係得呢個瑞德西韋咯，同、okay. 埋要吊針嘅喎，即係以為植物注射、okay. 嗱，關於華醫生，因為頭先除咗講到話神經系統之外咧，上呼吸道嗰個情況咧，轉頭九點鐘之後再揾你傾多陣啦，好嗎？ 好， 好，唔該曬，關於華醫生。 院长韦彦德同副院长贺之义前日宣布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终审法院余下的10名海外法官当中，9个人寻日表明继续留任。终审法院第一任首席法官李国能发声明表示，对于韦彦德和贺之义的离任感到遗憾，慨叹时移世易，长远来讲要有准备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参与程度或者有别于往日，但是相信终审法院的质素不受影响。信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提到，大律师公会律师会和李国能先后发声，希望10名非常任法官留任。5名英籍非常任法官包括范李新、廖柏嘉、贺富明、岑耀信和郭廉思，经日日商讨之后发联署声明，强调香港正处于历史关键时刻，支持上诉法院维护法治，复检行政机关行为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他们说完全满意终审法院同僚履行职务的时候独立和诚信，会继续监察事态发展，但认为他们继续参与符合香港人的利益。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第五波的确诊数字连续六日低过10000宗，咁寻日新增超过6600宗。特首林郑月娥寻日话，每日7000宗的确诊个案仍然是非常高，现时并非推行全民检测的最佳时间。咁佢话，政府听日起向全港市民派发防疫服务包，研究以快速的抗原测试了解社区感染状况。详情稍后公布。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就指出，快速测试的敏感度不足，难以单靠利用全民快测去斩断传播链。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星岛报道，医院管理局指出，第五波疫情至今导致8名儿童死亡，而从过往的儿童个案之中留意到有个案出现嗜好症，有个案更加发现病毒特别袭击脑神经，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昨日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儿童染疫之后不能够获得处方新冠口服药，但仍然可以获抗病毒药瑞德西韦、抗生素和类固醇，并且重申3岁或以上的儿童应该接种新冠疫苗，而孕妇亦都可以安全接种，以保护婴儿和儿童。成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五波疫情严峻，陆续有确诊者被送往不同社区隔离设施。保安局和中海物业寻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方舱医院举行记者会。根据保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6个方舱医院社区隔离设施一共是接获大约2000项不正当使用报告，最主要的包括3类：房内的家具损坏大约有600宗，乱掉湿纸巾引致渠塞的大约有500宗，踩踏座次的翅板损坏大约有300宗。保安局说，如果发现相关情况有刑事成分，执法部门将会落案调查。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 統計處昨日公布二月份零售業銷貨額總值臨時估計是有252億元，較去年同月下跌 14.6%， 創18個月以來的最差。今年頭兩個月多項零售業分類指數都劇跌，跌幅最大的是汽車及汽車零件，其次是鞋類、其他衣物配件等，多項民生消費都錄得雙位數的跌幅。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表示，去年二月的零售業表現已經反映疫情影響，期望今個月出爐的電子消費券可以舒緩行業困境。《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社評說，本港今日起取消對9個國家的航班禁飛令，容許港人回港確有必要，但調整不能干擾本港的抗疫大局，不能動搖穩控疫情的目標。政府是應該積極巡查機場和檢疫酒店的防控工作，密切監察和觀察本地以及國際疫情的發展，必要時及時作出調整。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二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大跌 14.6%， 反映的是零售業隨疫情急轉直下。政論說，沒有人出街消費，租金就要照交，禁止業主追租三個月，解決不到根本問題。又指全港有幾百萬人染疫，九成人打了第一針，打齊兩針的亦有七成，早已經達到專家所說的群體免疫，但有條件放寬禁聚措施。《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政府準備明日派發防疫服務包，但是突然宣布正研究用防疫包內的快速測試作為大型的篩查工具，讓這次的大型行動兼具檢測成效。社論說，顧問論這樣做目標是什麼，如果想在確診數字回落的時候打好這一場的抗疫戰，當局需要做好相關流程和配套措施準備，否則只會淪為一場勞師動眾的政治騷。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中美博弈激烈，英國和美國同聲同氣，美國打香港牌制華以經濟層面為主，歷史因素令到英國操作香港牌的手段和空間比美國更多，放寬 BNO 移民是一例，今次終審法院法官辭職不過是最新例子。社評說，各方對於新形勢下香港的定位要有準確認識，更加需要盯緊金融等領域的安全，提防任何形式的追擊突襲。明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德士古道回旋处啦。德士古道回旋处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仲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东区医院那段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现在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泽村、泽润楼、秀茂坪、秀茂坪南村、秀善楼、天水围天耀村、耀文楼、大埔太和村、福和楼和长沙环元洲村、元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 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2022年4月1日，新增6646宗确诊，再多119人死亡。 两款新冠口服药经医生处方后，可于暂托中心使用。 同乐居启动为期9个月服务重整计划。 普京签署法令，规定以卢布支付天然气交易，欧洲多国反对。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在第五波疫情之下，一些感染了的小朋友都出現一些特徵，包括就是神經系統可能出現一些問題，一些上呼吸道也都出現一些嚴重的感染情況。剛才就一直在電話旁邊跟有份參與今次即是港大醫學院研究的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也都是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關麗華醫生的，繼續跟你傾下。早晨。 早晨。 早晨，關麗華醫生，可唔可以我想搞清楚咧？而家出現呢啲急性腦炎，即係神經系統嘅問題啦，同埋上呼吸道感染嘅小朋友咧，係佔咗感染嘅小朋友入邊係幾多？同埋呢一啲情況喺大人嗰度係咪冇出現嘅？ 喺成年人咧，佢哋相對嚟講咧就比較少啲嘅，尤其是咧，因為上呼吸道咧佢個形成呢啲情況咧，你要睇埋咧佢嗰個結構啊，結構咧。即係嗰個呼吸道嗰個直徑啦，咁、你會知道其實小朋友越細年紀咧，佢個呼吸道嘅直徑越細咧，咁所以點解咧？一有呢啲嘅即係 Omicron BA. 點二感染咧，佢感染到個聲帶啊，同埋嗰個上呼氣道啊，就引致到佢腫脹啦，同埋咧就收窄。所以點解咧？呢啲咁嘅思考症情況咧，會係比較少細嘅小朋友咧出現啦，成年人咧比較少啲嘅。咁咧就你話嗰、那個佔比率幾多咧？比率咧就都唔係太多嘅咁、但係嚟講咧，我哋觀察到咧呢啲嘅即係神經中枢系統嘅併發症，同埋咧呢啲上呼吸道嘅嚴重嘅併發症咧，係比往年咧係多咗，即係多咗幾倍啦、如果你講話抽筋嚟講咧，係大概2倍啦。咁而係嗰、那個思考症咧，係大概成3倍嘅，比過往嘅流感感染。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就呢個情況咧，就要即係喚醒即係家長啊嘅關注啦，咁樣嚇。 咁但係就冇話佔，譬如我一個小朋友感染咗嘅總數入邊係有呢一啲嘅併發症出現嘅情況，佔幾多就冇呢個數係咪？ 因為總數嚟講咧，要睇下個分母咧，即係個全部感染嗰個 number。而家我哋仲統計緊嘅。咁咧，但係如果佔入院嚟講咧，應該都係大概大概3-4% 咁樣啦。 OK。另外我想問啦，就算啲小朋友頭先有咁嘅情況啦，康復咗之後有冇見到一啲後遺症啊？今次研究入邊有冇睇到 後遺症咧？因為呢個第五波咧，其實都係個零月啫。咁我哋講嘅後遺症咧，定係會係比較長時間啲嘅，即係斷月啊、斷年計咁嘅。咁之前前4波咧，我哋觀察到啲小朋友嘅後遺症就係、即係所謂長新冠咧，係包括西美國啊、西嗅覺啊。同埋咧，佢嗰、那個即係運動量啊，係會減低咗，呢啲係有觀察到嘅。咁至於話第五波嚟講咧，而家即係爆發咗大概個零月啦。咁我哋而家密切都係留意緊病人嘅康復啦，同埋我哋覆診時間咧，都會係諮詢佢哋有冇以上我講嗰啲病徵咁樣啦。 講到小朋友感染咗之後咧，有一啲嘅併發症可能會出現啦，死亡率亦都係即係比流感係更高啦。所以頭先你都有建議，就係家長快啲帶啲小朋友去打針嘅。不過根據現時嗰個接種安排咧，3歲以下嗰啲小朋友咧就未打得針嘅。仲有啲咩方法作為家長係可以希望保護啲小朋友多啲嘅咧？你自己有咩建議啊？呢個 嗱，疫苗注射咧已經知道咧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咧係預防呢個新冠病毒感染嘅方法嚟嘅。咁所以我哋香港喺3歲以上咧。已經有疫苗注射咧，咁所以家長一定要係幫屋企適齡嘅小朋友啦，同埋所有成年人啦，同埋老人家啊，同埋長期病患人士，要全部去曬打針啦，真係唔好再等啦。咁你個三歲以下，佢哋唔可以打針點算好咧？咁都唔使擔心嘅。咁咧就我哋屋企全部家庭成員咧，就可以打針咪打曬針啦。咁另外咧做翻好個人衞生嘅措施啦， 戴翻好個口罩啊，同埋我哋未洗手之前咧就唔好摸眼出鼻啦。另外保持一個適當嘅社交距離啊，咁樣啊。咁你話如果太細嘅小朋友唔可以戴口罩嘅咧，唔緊要。如果唔戴唔到嘅，或者太辛苦嘅咧，就唔好勉強戴啦。咁但係其他嘅家庭成員咧，做好曬呢啲嘅個人衞生嘅措施啦。另外屋企嚟講咧，就做一個好嘅家居嘅衞生，定時清潔好家居嘅環境啦。同埋咧，就我哋嘅污渠啊，要經常係注滿呢個水咁樣啦嚇。咁咧就係預防呢個新冠病毒喺屋企嘅傳播，同埋傳俾呢啲細嘅小朋友咁樣啦嚇。 嗯，最後我都想問一問，因為暫時睇即係小朋友打第一針嘅接種率咧，大概六成到啦。咁啊，嚟緊話幼稚園同小學最快可以4月19日就復課嘅。咁你自己睇成個安排合唔合適啊？如果睇接種率嚟講，夠唔夠安全咧又？ 我就會覺得呢，喺一個公共衛生角度嚟講呢，接種率係去到九成呢就最好嘅，可以預防到呢、這個病毒喺一個群體裏面交叉感染啦，我哋所謂嘅一個好嘅免疫屏障啦。咁如果而家嘅接種率係得嗰 60% 呢，咁的而且確呢，如果再開課嘅話呢，的而且確個病毒呢真正會係喺佢哋呢個細嘅群組嗰度再蔓延嘅。咁所以而家個時間咁短時間呢，佢我哋唯有做嘅只可以再呼籲啲家長真係快啲帶小朋友去打針啦。同埋呢，見到而家呢個我哋嘅研究見到嗰、那個Omicron 對小朋友佢有咁多呢啲咁即係咁唔好嘅併發症，咁呢真正唔好話等有病嘅時候先至去醫啦，咁要預防呢先至係為上策囉。 OK， 好，唔該曬關麗華醫生，講到佢哋嘅研究呢都講到一啲小朋友感染咗之後嘅一啲風險㗎。啱啱傾過就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都係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關麗華㗎。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見到有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亦都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 早晨，林哲源，系 系啊， 讲边方面啊？今日 系啊，第一样就呼应翻刚才关日华医生讲嗰个疫苗接种嗰个问题啦。即系我哋知道香港而家话有九成嘅市民接种咗第一针，当系第一针先啦。但实际上你谂下，你翻学嘅时候咧，嗰、那个群体咧冇九成咁高噶嘛。即系话同学仔暴露咗喺一个可能得六成接种率嘅环境，而我哋知道咧。在六成的接種率環境咧，就遠遠係唔能夠係減緩到嗰個擴散，咁大家伙噶啦，就係真係你話小朋友惹咗咧，翻屋企如果屋企人又有啲長者咧，咁就真係可能會有個嚴重嘅反彈。所以小朋友快脆脆去接種疫苗，呢個係重中之重嚟嘅。現在 係 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樣咧，就頭先咧我聽到咧就都好開心咧，就係話託管中心應該都可以用嗰兩隻抗病毒藥啦。咁但系就即系当然啦，我啲药如果你摆喺一个长者托管中心咧，比较好啲嘅。原因就好简单嘅啫，即系嗰处个个都系确诊者嚟噶啦。咁你一去攞药咧，来回咧，好彩就同一日啦。否则嚟讲，你第二日咧，咁就有机会有部分人士咧就过咗窗口期，咁就好唔抵嘅，你用唔到嗰只药。因为而家得嗰两只药，咁而家政府又话都有应该有足够嘅份量。咁但系头先提到咧，就系嗰个。攞藥嘅問題啦，即係話先你有個處方去咗醫管局嘅藥房執咗藥，再送過嚟或者有人攞過嚟。嗱，處方嗰處咧，你聽落就好似好簡單，你 fax 過去啊，電腦過去都得。其實現在嘅法例咧，相當之落後嘅。醫生嘅處方咧，你必須係書寫同埋係簽名，係用平時嘅簽名就冇話你可以用數碼嘅簽名嘅。啊，咁啊，即係話咧。基本上而家我哋法例咧，仲係要求你印張紙出嚟有簽名，除咗醫院，係醫院就係即公立醫院就有少少例外。咁即係全港嘅醫生咧，其實喺呢、這個配藥方面咧，都有相當之大嘅難度，係可以即時可以將嗰個藥物嘅要求咧送到去。譬如你話新冠病毒藥物嘅時候咧，送到醫管局，咁啊即時開到藥。咁呢處咧，即係法例應該係修改噶啦。即、 okay. 係你連醫健通又可以掃碼認證嚇，銀行又可以掃碼認證。偏偏你寫藥就唔可以，即係呢個好落後。咁另外一樣就係政府話都咪醫管局啦，就話都正在同私家醫生商討緊點樣去將嗰啲藥物係快啲落到去社區，等市民可以通過私家醫生攞到嗰兩隻抗病毒藥啦。呢個當然非常之好嘅，咁我都希望快啲做。咁或者佢有去講，我好似未見到啲咩實質嘅行動，同家庭醫生同家庭醫生啊或者私家醫生傾緊。起碼我唔知道先啦，我希望政府咧都交代佢點樣傾，同埋去到咩進度。 Okay. 有几时咧可以真系等市民用得到啦 ？OK， 林志，我想问一样啫。头先你话暂托中心都同意话，即系可能预先摆定啲口服药喺即系暂托中心嗰度啦。其实点预个量啊，或者会唔会可能一攞几日啊，一个礼拜量？你个谂法系点啊？呢、這个？ 嗱，你講緊一個暫託中心，如果住滿就800人啦，即係譬如頭先阿梁國寧醫生嗰個中心，咁你大概知道有幾多人住噶嘛？入住率係透明噶嘛？咁你知道有幾多人入住嘅時候，咁嗰啲長者講緊咧，除咗話由醫院轉翻出嚟嗰啲，即係話已經經過醫院嗰啲唔需要擔憂之外咧，係其他直接喺社區或者安老院舍去暫託中心嗰啲長者，咁你有數噶嘛？咁你預算嗰處大概？即係除咗你話係好少數可能已經去到即係五六日之後先至入院嘅，否則嚟講全部都要㗎啦。咁、 okay. 你有幾多人入，你咪預有幾多份喺處囉。咁你冇理由日日攞去嘅，你預定大概四五天。咁如果你四五天有每日譬如有八十個新症入院都係由啲安老院舍嘅，你咪300-400劑擺定喺度囉。呢個應該唔難計嘅啫。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賢，多謝你。啱啱呢就係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咧打上嚟嘅，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林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林先生，请讲。 系咁样嘅，我想反映翻一个快速测试个上报平台嘅，因为我爹哋就本身70几岁啦，咁佢就喺月尾咧就打咗第一针，咁就其实就通常会安排埋第二针嘅时间噶嘛。咁喺第二針之前咧，即係三月中咧，咁佢好不幸就中咗招嘅，即係已經喺屋企咧就兩條線咁啊中咗。咁佢就嘗試，即係佢仔女啦，即係我啦，就嘗試去透過呢個平台咧去上報翻，即係佢中咗招咁樣。因為中咗招之後就都要等90日先可以打第二針噶嘛。咁就我哋都好擔心佢即係三月尾打第二針嘅情況，咁所以就嘗試上報。但係收到個短信咧，就話係唔成功嘅，上報係唔成功，咁冇講原因嘅。咁啊留咗個 email 俾我哋話要聯絡翻咁樣啦。咁我哋都嘗試過 send email 去，咁講翻成件事經過，咁但係係冇回音嘅。咁我都打翻啲熱線去問翻啦，咁啲熱線嗰啲職員都係佢哋都淨係好即係話個指引就話淨係可以透過 email 去 report， 咁即係佢哋都叫我不斷 send email 嘅啫，咁冇嘢可以做到咁樣。 咁所以而家就唔即係基本上係唔當佢係確診咗嘅喎，曾經係嘛？因為你上報唔到 啊。係啦，正確即係。冇 report 冇記錄到佢係確診咗，而佢都收到短信話佢 miss 咗第二針啦，咁叫佢盡快約翻第二針咁樣。即係如果喺政府記錄裏面咧，佢係冇打第二針，而都係冇確診到。咁但係即係我都擔心佢即係70几歲啦。咁如果佢即係確診咗之後，90日之後再打嘅話，算唔算係第三針咧？定係快第二針咧？咁都唔知道。是怎樣做咯？咁我而家係好無助嘅。 明白，但係呢段時間，譬如原本話應該要打埋第二針啦，咁你哋應該冇打噶啦，有冇話點樣安排，定係暫時都擺低住先咧？ 我就嘗試聯絡即係嗰個打針個機構啦，咁即係同講翻個情況，佢話其實係可以嗰針咧就唔使嚟噶啦，咁樣。咁我哋就嗰日就冇 show up 到啦，咁樣就收到個短信就話我哋 miss 咗，咁就叫我哋盡快約翻打第二針。咁佢中咗招嘛，咁但係政府個 record 係即係而家係 officially 係冇記錄到嘛，咁就我哋就係無助嘅而家啲客係。 OK， 好啊，唔該曬林生，講到佢爸爸嗰個情況，就係即係佢三月中咧就係陽性，不過就想申報，不過就係唔能夠成功申報嘅，咁而家就應該記錄上咧係唔知道或者冇佢嘅記錄話佢係陽性嘅，有冇啲人有類似嘅情況咧？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休息一陣。 知情識趣31初中生問答挑戰賽。比赛已经嚟到第九场啦，等我考下你啊！你知唔知热浪系啲乜嘢啊？ 热浪， 浪奔， 错。 想知道答案系乜嘢？记得留意《知情识趣31初中生问答挑战赛》，主持马俊伟，今个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只要你错， 冇嘢系唔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喺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咧，有個計劃叫做物管支援計劃嘅，咁就係向一啲即係做緊一啲保安啦，或者清潔員工作一啲前線嘅人員咧，係發放每個月每人2000蚊嘅津貼嘅。不過見到有工會咧就收到一啲投訴，就話唔係個個呢啲前線嘅保安啊或者清潔人員咧係可以攞到呢筆錢喎。當中嘅原因係啲咩？而家收到有幾多呢啲投訴咧？又你會唔會都係一份子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知唔知呢一個計劃你係咪從事緊呢啲清潔保安行業？有冇收到呢個每人每月2000蚊嘅津貼咧？喺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嘅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勞聯秘書長，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係早晨啊，小龍文，係早晨， 早晨， 各位聽眾好。 係周小松，想問一下係咪勞聯都收到一啲求助個案，關於呢一個計劃嘅？ 係啊，我哋咧就喺3月18日咧就設立咗一個網上嘅投訴平台，俾呢啲清潔同保安工友嘅。咁個結果都幾得人驚啦！我哋就唔到兩個星期嘅時間咧，其實收到1500多投訴啊。當然啦，絕大部分都係收唔到，即係呢個嘅成功申請啦。咁當中咧，絕大部分都係因為佢嗰個申請嘅辦法嘅問題，係要透過個保安公司。个物业管理公司，佢哋就唔肯帮佢哋申请，即系多数系呢个原因。咁其实就情况就非常之唔理想啦。大家知道咧，清洁保安咧，仲有好多咧系唔识上网嚟投诉嘅，年纪又大啊，可能啲又唔惯于上网啊。咁寻日我都留意到一啲报道啦，就话嗰个申请咧系到依家为止成个月咯，就批出290宗，就2400多人受惠，即系可以成功嘅。咁当然呢个报道我冇核实过，但系睇到报道嘅。 根据政府嗰个资料都系嘅，佢话截至3月31日， 冇去睇过。啱寻晚先睇到个报道，哇！真系都其实呼应咗我哋嗰、那个网上嘅投诉平台咯。数字系得人惊嘅，系唔理想嘅。 OK， 我想讲下你嘅呢啲收到嘅投诉，系咪大部分都系嚟自保安员定系清洁工多啲啊？ 保安多啲嘅。保安佔咗80多%、 有几多？剛才你话有啲原因就系话大部分都系话公司拒绝去申请咧，有几多啊？呢个 公司拒绝申请咧，就其实就有佔咗80多%嘅， 80多%，即系大部分都系公司拒绝申请。 系啊，大部分都系 嘅。另外系咪仲有其他原因嘅？ 其他原因咧，可能就系一啲佢即系。唔符合资格啊！申请之后唔符合资格嗰啲，因为上得嚟投诉就一定系攞唔到噶啦。 OK， 好嗱，因为我想之后就详细啲讲下，即系究竟公司拒绝申请系涉及到申请个过程好复杂啊，定系即系根本公司系唔想啲即系雇员自己去申请，定系咩原因咧？咁点解都想揾你再讲多阵好嘛？转头翻嚟再打俾你啊，好嘛？ 好啊。 好，唔该晒周小松。 好， 周小松咧就系劳联秘书长，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对于呢一个防疫抗疫基金下支援咧清洁工同保安嘅计划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英国香港半年报告和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发言人说，坚决反对外国通过各种报告对香港特区政府作出不实和荒谬的指控，说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如何实现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纯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政府反对报告内对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失实指控，说有关的选举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一场重要选举，选举公平公开，选出90名议员，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政见，反映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性。声明又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社会得以由乱转治，强调执法部门是依法和根据证据采取行动，和政治立场、背景或者职业无关。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英方执意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话：香港由乱到治的事实充分证明，中方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即系会加强香港的法治建设，更好维护香港民众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发言人批评英方反复拎中美系中英联合声明说事，妄以中方治港政策，无端指责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犯罪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正当举措，本质上是要为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图谋继续祸乱香港，他们的阴谋绝不可能得逞。英国政府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说，中国和香港当局继续有系统地破坏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给予港人的自由和权利，又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不到两年，反对派被压制。油麻地庙街99号发生火警，四人受伤，消防到场将火救熄，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事发朝早七点半左右，火警中一名女子一度昏迷，另外亦都有三人受伤。税务局宣布，由今个月四号起，所有办事处将会恢复或继续提供公共服务。为减少社区人流，新商业登记申请和更改商业登记资料的即时服务，以及经柜位申请商业登记文件的查册服务将会继续暂停。税务局鼓励查册服务申请人使用香港政府一站通申请商业登记文件，该电子服务每日24小时运作。所有进入或逗留在税务局办事处的访客必须佩戴口罩和遵从防疫措施，包括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体温检测和人流控制安排。不遵从防疫措施的访客将不会获得服务，并会被要求离开。如有查询，请在办公时间致电税务局热线1878088。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转凉，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气温徘徊在18度左右，晚上市区的气温进一步下降至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68点，跌333点，总成交金额8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5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港交所362.4跌9蚊，腾讯控股367跌7.2，阿里巴巴107.1跌5蚊，友邦保险82.2跌2.5，美团148.9跌6.7，京东集团224.8跌9.2，盈富基金21.86跌4.2，比亚迪股份223.4跌1蚊，百度集团131.1跌1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22.1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已经平均指数报27629跌191点，港金报18060升9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937.87美元，卖出193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 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还是车多，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4月1日，新增6646宗确诊，再多119人死亡。 两款新冠口服药经医生处方后，可于暂托中心使用。 同乐居启动为期9个月服务重整计划。 普京签署法令，规定以卢布支付天然气交易，欧洲多国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面有一個叫做物管支援計劃，就向一些在合資格樓宇入面做緊嘅做緊，譬如一啲清潔工啦，或者一啲保安員啦，係可以攞到每人每月啊2000元嘅津貼嘅咁。咁啊，截至3月31日啦，這個物管支援計劃咧已經收到大約3150宗嘅申請，咁當中290宗嘅申請咧係已經獲批，就話係惠及到大約係2400位嘅前線物業管理嘅員工嘅。咁啊，頭先同阿周小松傾緊啦，都收到一啲嘅個案反映，就係未必申請到。繼續同佢傾嘅勞聯秘書長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早晨。 周小松，头先你讲到话，有啲人未必受惠到嘅原因系因为佢哋公司拒绝去申请，有冇讲到原因系啲咩咧？系个申请好复杂定系咩原因咧？ 我哋收到投诉咧，就总结有都有原因，有多方面啦，即系比较多嘅咧，就系啲公司啊、法团啊，即系啲物业管理公司啊、法团啊，佢哋好多特别系啲小型嗰啲啦，就觉得事不关己啦，我法团你自己要申请关我咩事啫？咁我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啦，少做啊少错。咁其实咧有呢种心态嘅，所以好多咧就都唔会帮主动去帮嗰啲嘅保安人员去做一个申请啦。尤其是一啲小型嘅，佢哋啲可能啲保安人员咧根本都唔知道啊，有啲可能都未必知道要点样申请。所以呢个系一个比较多嘅投诉系呢种情况。咁其他咧就佢一个大商场入边。佢依家嘅申請嘅一個途徑咧，即係嗰個申請辦法咧，就好得意嘅。佢係要一定要嗰、那個成個大廈嘅物業管理公司去代表曬佢哋所有嘅入邊嗰啲，不管你係邊間公司聘請嘅保安清潔員，要由嗰間物業管理公司代佢申請。咁其實呢個咧就造成咧、那個物業管理公司同入邊嗰啲僱主之間咧一個互相推諉嘅情況啦。我哋都收到有啲嘅學校啦，佢哋保安公司我外判喎，我係接你工作喎，你要申請，你要揾你學校喎，咁學校又冇得申請㗎嘛。咁有啲商場呢，大商場呢入面有一啲嘅小鋪頭或者小商場呢，佢自己都聘有啲保安同清潔嘅。咁呢種情況呢，佢都要要求個大嘅成座大商場嘅物業管理公司去幫佢申請，亦都不得要領。咁實際上就仲有啦，就我哋都收到啲個案咧，係一啲公立醫院嘅一啲外判嘅清潔員。咁由於佢哋係嗰個職位嘅名稱就唔叫做清潔，你只係喺病房嗰度服務，佢哋多數都叫做綜合服務員啊、病房服務員啊啲類咧。啲清嗰個外判嘅管理公司又唔肯幫佢哋申請，因為個職位唔符合。咁其實，種種原因咧，就導致依家咁嘅情況啦，就 即係個計劃咧就開放申請，成個月咧就得2000多人受惠。 嗯， 咁呢個情況係非常之不理想。 我見你哋咧話除咗話公司佢哋申請啦，同埋頭先有啲可能個職位上面咧未必係真係叫做保安員或者清潔員而申請唔到，有個原因叫工作地點不合資格，係講緊邊啲工作地點？ 工作地點咧，譬如話喺地鐵啦，喺地鐵嘅清潔員啦，或者地鐵嘅保安啦，或者機場嘅保安啦、清潔啦，呢啲咧佢就唔按照佢目前嗰個條件咧資格咧就唔符合嘅，所以應該就係歸類呢一種啦。 OK， 整體嚟講，你收到咁多呢啲投訴啦，你哋建議可以點樣改咧？呢、這個計劃令到更多人可以受惠咧？ 是大家知道，因为我哋整体是欢迎政府这一轮的措施呢去对保安和清洁员去做一些的生劳津贴的，因为他们就过去那两年抗疫之中那个贡献是很突出，亦都十分之辛苦，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他们呢那个工作呢在这段时间是非常之高危的。大家都知道第五波疫情其实都是由于那个清洁的场所那度引爆出嚟嘅，咁清洁同保安咧，其实系政府咧，真系值得去对佢哋作出一啲关爱嘅行动嘅。咁我哋咧就会建议啦，第一咧就喺嗰、那个申请资格上边咧，我希望政府能够全面放宽少少啦，就唔好净系佢规定嗰一啲嘅大厦，就放宽到所有嘅前线嘅保安人员同清洁人员啊，咁都可以受惠。咁第二個咧就係、是、申請方式上邊啦，我希望佢能夠雙軌並行啦。除咗公司申請之外咧，就開放俾啲保安同清潔人員個人都可以申請。其實呢個唔係唔可行嘅，依家行緊咧，譬如嗰啲臨時失業津貼咧、臨時失業援助咧，佢都係個人申請噶嘛。咁走呢個行業，佢政府針對一啲三無大廈嘅嗰啲保安員咧、清潔員咧。佢都係開放俾佢哋個人申請嘅，其實係可行嘅，所以我希望政府咧就睇到咁目前咁嘅情況咧，就盡量去放寬呢一個申請嘅一個辦法啦。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多謝你。周小松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勞聯秘書長。講到防疫抗疫基金呢個支援有關於物管嘅員工咧，無論係清潔工亦或係保安員嘅一個每人每月有一個津貼2000元嘅計劃，佢哋就收到一啲投訴，可能涉及一啲公司啊拒絕申請啊，或者咧係個工作地點未必適合啊，或者佢哋嘅職業名稱未必真係叫清潔工啊或者保安員，所以係申請唔到嘅情況嘅。你有冇類似聽過呢啲情況，或者你自己嘅親身經驗咧？1872311。有洪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苏乐文。 你好，你好， 你好，我都系现职嘅保安员嚟嘅。 嗯， 亦都系一个上市公司九巴嘅外判保安员。 嗯， 咁头先嘉宾咧已经系劳联嘉宾，已经系讲得清楚好多好多呢啲 case 嘅。咁佢系代表，我就系现职嘅，亲身嘅。 即系你都申请唔到啊嘛？ 冇错，第一轮嘅保安。津貼咧，我哋係冇份嘅。今次都係冇份嘅。咁政府咧講真就假仁假義，表面上咧就好睇出啊，我哋啲前線保安員、清潔員工，但係實際受益嘅咧就寥寥可數。所以咧，政府而家製造呢啲，簡直就喺度咧製造矛盾，同埋咧就歧視我哋部分前線嘅員工嘅。我哋外判公司嘅保安咧。我问公司，佢话咧要大雇主或者系大嘅物业公司佢去做申请，我哋知啲资料 ready 晒喺度，佢话 OK， 我哋就同你哋 send 入资料，种种原因头先嘉宾都讲得好清楚，但我哋想咧就系话我都有个人嘅意见。 嗯， 头先嘉宾都有讲就系话好似而家啊临时失业，咁我哋个人去申请都可以噶嘛。但是他现在有的有这个渠道的，但我打电话去呢几经辛苦打通个电话，他说洪生不好意思，你是在这48项以外不被接纳。 原因是什么？就是 浪费 他的原因是什么？说你不被接纳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是保安员、但不是在他的范畴之内、那我不明白什么范畴呢？政府你定立又要俾人，又要諸多限制，你定立咁多範疇唔得喎。 是不是因为佢因为你是属于九巴外判公司嘛？先你话系咪嗰啲大厦或者个地点未必属于今次计划范围？佢系咪？ 佢又有啲咧就话啊，呢、這个工业大厦又未必系被接归纳在内，或者呢个系商业大厦或者系未被接纳在内、 嗯。 总之，美其名咧就系话啊，保安啊、清洁啊都有呢一个条款去申请嘅。 Okay. 但系我打极电话去问咧，保安公司唔做，我自己去做。都唔得嘅。 OK， 好啊，唔該曬洪生，佢就即係今次即係佢係保安員啦，但係今次計劃嗰度咧，佢就問過都係話係獲回覆係不能受惠嘅咁。咗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先生。 你好，請講。 周生先生啊，兩位，我姓陳嘅，咁我係做緊替代保安嘅。 嗯。 咁就因為咧，我就係、打咗去公司問過啦，因為我就知道每個有2000蚊嘅呢個抗疫津基金津貼嘅。咁、但係我係收唔到嘅。咁我每個月都有做替工。咁我問公司打電話，公司話咧同我講，佢哋只係俾做政府盤嘅。政府如果俾咗佢哋咧，佢哋會填俾我哋。但系，譬如我 咩叫政府盘啊？可唔可以讲？因为唔系好识听。 即系譬如系康文署属下嘅building 啦。譬如我做过一次康文署，佢都系俾咗2000蚊我嘅。咁、okay. 但系我做其他嗰啲商业楼宇啊，或者系住宅单位啊，甚至系即系坟场之类咧，佢都唔会俾个2000蚊我嘅。我唔明白咯，点解？ 哦，這个就系你哋公司嘅解释嚟嘅。不过呢个就系、是、你有冇再打去问过咁？ 我打去問過佢，我話點解你冇2000蚊俾我？因為我做替工咧、一個月通常都係得嗰一兩日工翻嘅啫，咁啊得個幾百蚊一日。咁如果你俾，如果真係因為疫情期間咧，真係大家都生活都係比較困難嘅。咁、我就打緊問公司，公司話冇噶，政府款先有噶，咁同我講。咁我想請問下阿秘書長咧、究竟我哋可唔可以自己申請？係咪一定要呼公司申請咧？ OK， 呢個就係阿陳女士嘅意見，不過暫時都係根據講法咧，都係要即係揾翻受聘嘅受聘於物管公司或者係立案法團啦，即係要揾翻法團同埋公司去申請嘅。所以頭先阿周小松咧先至話，可唔可以多一個渠道就係、是、個人申請咧咁樣？陳女士嗰、情況，睇下有冇有關方面可以再達到啦。另外，仲有陳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系啊，早晨啊， 系，你好，你好，请讲。 系咁嘅，我个仔咧就佢26号到就自己检测就确诊啦，咁之后就6、7号到咧就好翻晒，咁之后咧，但系佢想申报咧个平台咧又系申报唔到，咁但系问题咧，佢旧年就已经打咗两针，咁照计咧佢就应该系豁免，即系确诊咗就应该豁免第三针啦，咁但系问题而家咧就申报唔到，咁变咗到时。打第三針嘅情況點樣呢？即係如果夾硬打會唔會有危險呢？咁我希望政府呢睇下會唔會有啲方法，譬如話 check 啲抗體啊之如此類，幫下呢班人，咁呢就變咗呢就可以即係打針嗰度呢睇下點樣安排囉、 okay. 啊。你個仔幾大呀？即係咪出嚟返工呀？要 係呀，出嚟返工呀，因為佢病嗰時呢即係個身體狀況比較差啦。咁有好多嘢都唔清楚咁樣， 但你話申報唔到，咁佢譬如翻工，佢都要檢疫令啊嗰啲，有冇收到檢疫令咧？嗰段時間， 冇，因為佢啱翻完工之後咧，就即係佢嗰份工啱佢啱完咗，咁啱咁啱嗰段時間佢就確診咗，咁變咗咧佢就即係唔需要話請假嗰啲咁嘢嘅， OK， 即係總之而家就即係申報唔到啦，希望可以睇下咩方法處理翻呢啲申報唔到，其實事實上就感染咗嘅人，起碼有翻個記錄。 係啦，冇錯，係啦，因為我身邊都有好多朋友類似咁嘅情況嚟噶。 OK， 好啊，唔該曬啊，陳生，佢講到屋企人，講到個仔嘅情況。咁啊，我都講翻咧，因為其實之前咧，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咧就已經話會推出一個叫共通電子平台俾啲康復者嘅。咁尋日喺記者會度就話呢一個嘅平台咧，預5月會推啦。咁啊，希望啲市民耐心等候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謝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持人你好啊。 你好，你好，請講。 係。 係，謝女士，你講邊方面啊？ 係。 系可以讲，可以讲，可以讲，可以讲，请讲。 我的情形咧就系、是、旧年9月1号就打咗第二针噶啦，咁啊2月19咧就中招，跟住就去政府部门嗰啲运动场测试咧，4日半之后咧佢就答复俾我WhatsApp 俾我话我系阴性，咁、我跟住都在家隔离，咁我咧就用测试包测试咧。都是两条线嘅，都为期咗成好多日，1个礼拜以上嘅。咁 当我好翻啦，就去第二个场做政府嘅测试啦。咁佢两日后咧就呼翻俾我，话我系阴性。咁喺嗰段期间咧，我曾经尝试过打热线电话，谂住话翻俾佢听我中咗招，但系咧打咗二十零次都系打唔通电话嘅。咁后屘咁佢两次都话我系阴性，咁我咧就有将测试包嗰个影起记录住喺个手机嗰度嘅。咁而家我咧就好头像咯，究竟我应该系打第三针啦？咁去问嗰啲部门咧，佢话哦，你中咗招唔需要打噶啦。咁究竟打定唔打咧？咁但系我又冇个报告证明我系中咗招咁。你帮帮我啦！ 即系纯粹得张相系嘛，就即系影低咗当时两条线嗰张相。 有 ，OK， 系咯。不过因为又迟啲，譬如你疫苗通行证嗰啲，可能要有第三针个资格噶嘛。呢个系咪都系你忧虑之一咧？即系又唔知打唔打第三针好啦。即系你可能即系之前都话，如果你系即系感染咗，可能已经等于打咗一支针嗰个嘅情况噶啦嘛。系咪都有啲咁嘅考虑咧？都 究竟佢问咧，佢就话唔需要我打。 系 咁我再尝试打嗰个卫生署嗰个电话，佢话哦，因为你冇证明系你中咗招、哦嗯，但系我喺嗰段期间咧，唔承认你系中招咁样样咯。 OK， 好啊，唔该晒谢女士，都系涉及到一啲康复者即系之前可能系。報唔到平台啊，或者啲康復者有冇一個嘅證明，而家可以後補翻佢哋曾經感染過嘅情況啦？喺個平台出之前，有何女士打上嚟，早晨。 哦，早晨啊， 你好。 我都想分享一下咧，因為我有個屋企人都係咁樣啦，中咗招啦，啲平台又報唔到啦，咁又冇人聽電話啦，咁但係咧佢就去就揾咗一位私家醫生咧，係有參加疫苗接種計劃嘅。咁就俾曬啲相醫生睇，咁醫生都知道佢唔會講大話啦呢啲嘢，咁就幫佢出咗張嗰啲叫做豁免啊證明書，就喺個系統裏面寫到好清楚幾時幾日確診嘅，咁就所以佢三個月之內咧都唔需要打第二支疫苗，好翻之後就補翻嗰針咯。 但佢呢個睇醫生。嘅情況，因為我想知咧，佢係咪都係睇開嗰個醫生，那個醫生就肯開俾佢，定係都要幾個醫生先至肯開？因為有啲醫生要發一個嘅豁免證明書，之前都話可能唔係咁肯，或者唔係咁願意發啊嘛。有冇類似嘅情況咧？ 冇錯，冇錯。其實嗰位醫生就肯嘅，因為佢根本係打開好多即係呢一種即係打開疫苗噶嘛。咁真係想幫一下大家咯。咁你呢班病人點咧？係咪模棱兩可？咁所以咧就喺嗰个系统嗰度写得好清好楚系发生咩事咯。 O、okay, K， 即系都睇下可唔可以用一个私家医生用一个豁免证明书方法处理咗。 冇错。 Okay. 因为你起码有少少证明啦，唔知有冇人承认啦。但系起码有啲咩拗撬，咁起码有张咁嘅 certificate 啦。咁你三个即系喺呢个免疫能力嗰方面咧就唔使咁担心嘅，因为政府好清晰嘅指引就系、是。即係譬如頭先有位聽眾就話佢爸爸，佢驚佢又冇得打針，嗰、那個唔緊要，因為佢三個月佢會補一針噶嘛，佢之前打咗一針，跟住確診咗好翻，咁已經有一個好天然免疫能力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受保護嗰度係好好噶啦，咁再三個月後先補多一針咯，即係只不過呢啲病人冇證冇據，又唔知去邊度報，佢哋又唔係有心呃人，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喺社區嗰啲私家醫生應該會好樂意幫手。 你呢個話揾私家醫生幫手係幾時嘅事啊？呢個係 最近啫嘛， 即係呢個月嘅事啦，總之都係係嘛，上個月嘅事啦，或者係咯， 兩月、二月、三月，即係呢啲人通常係三月頭、二月尾嗰陣確診嘅，因為嗰陣個平台搞到未搞掂噶嘛，所以佢哋好惆悵咯。 好啊，唔該曬何女士，仲有簡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系早晨啊！我系在职嗰啲保安嚟嘅，又因为咧今次又申请唔到嗰2000蚊，即系个津贴咧，因为嗰啲大厦嘅类型唔合适啦。其实可唔可以咁样咧？如果我哋个人申请咧，因为我哋现职嘅保安咧都有警察发牌俾我哋一个蓝证啊，所谓咁我哋嘅公司都吸咗印，即系证明我哋系在职嘅。咁如果我哋简单啲个人申请，我哋 attach 埋呢个蓝证，证明我哋系现职保安又在职紧，但系申请唔到嘅。咁今次咁样个人申请咧就。即係 attach 埋呢個證之後再俾咧，政府就可以俾2000蚊津貼我哋咧。我唔可以咁咧簡單到，即係個人申請嘅時候，因為證明到我哋係現職係保安又申請唔到嘅，而家公司又唔肯幫我哋申請，或者大廈嗰啲即係嗰啲業主又唔肯幫我哋申請啊咁樣。 咁所以我哋都有啲困難咯。 阿簡生，你個公司唔肯申請，有冇話原因㗎？你嗰度？ 因為我哋嗰個公即係嗰個類型咧，嗰、那個大廈嘅類型咧，就好似係唔符合嗰個政府個範疇裏邊啊嘛。咁、 okay. 那個業主亦都話係，亦都話唔幫我哋申請啊嘛。咁、 嗯、 但係如果我哋係保安，我有個藍證啊嘛，就係、是、警察發出嚟俾我哋噶嘛。咁公司給咗印就即係證明我哋係現職嘅保安咯。 OK， 其實可以咁簡單到咁樣可以申請到咯，希望可以。 係，都係從一個嘅個人渠道。不過頭先阿簡生就話，起碼係多一個證明，咁睇下呢個方法係咪可以都令到即係做用一個個人方法申請都可以更加容易考慮啦。政府方面呢、這個就簡生嘅睇法。仲有董女士嘅早晨， 係啊，早晨啊，我咧有好多朋友咧喺醫院做咧推床嘅工作嘅，佢哋咧係外判隊嚟噶。咁咧，因為咁耐以嚟咧，你哋呢、這個政府津貼呢個2000元津貼咧，從來冇提過佢哋噶。佢哋先最前線推住嗰個確診病人上 lift 車、上白車，佢哋真係最前線噶，完全冇人提過佢哋可以攞呢2000元。同埋佢哋因為外判隊啊，都係寫住咧綜合服務員啊，所以佢哋真係好即係。完全冇人去理佢哋，點解佢哋又唔出聲呢？因為佢哋年紀大，驚住出咗聲，公司唔鍾意咧就炒咗佢哋。所以咧，即係我真係要同佢哋發聲啊！呢一班朋友，好多朋友都係做呢啲，通常都係長者嚟添。 嗯，所以除咗話即係推床之後，係咪都會做話清潔啊嗰一類工作都包括埋？ 其實分開幾批嘅，佢哋咧有一批咧就專做運送，同埋咧同佢哋傳遞一啲嘅文件，但係咧。你病房好多病人要去轉病房噶嘛，又或者轉白車出去其他嘅醫院啦，或者係轉一啲嘅非緊急服務咧，轉去亞博嗰啲噶嘛，完全都係佢哋上去推床，完全佢哋就企到最前線嗰一隻。 OK， 唔該曬，董女士。仲有江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啊， 你好，江先生，請講係。 早晨，喂，咁啊，我咧就3月3日中招嘅。 嗯。 咁就我3月8日咧就上報佢個衞生署咧就俾翻個地方我諗八個噶啦，但係到今時今日咧都冇人再聯絡過我，連嗰個檢疫包我都冇收過嘅。 OK， 我太太咧就六號中招嘅，咁咧佢咧就有檢疫包收到，有嗰個上報嘅 number 收到，有檢疫包收到，同時咧嗰個檢疫令嗰度咧佢都收埋噶啦。 你就冇檢疫令係嘛？ 我乜都冇啊，就係、是、我公司又追我，咁我要檢疫令嚟打，唔使打第三針噶啦嘛。 嗯嗯。 我打第三針嗰個藥期咧，已經我取消咗，我再想翻 book 咧都 book 唔到啊。 原本係幾時㗎？第三針原本幾時打？ 3月14日。 OK， 即係而家就變咗你冇資料，好似冇咗個記錄，究竟係感染咗嗰個記錄，咁啊變咗你第三針嗰度唔知點處理咁啊？ 一来啦，二来个检疫令嗰度我要攞公司要我攞个检疫令同埋嗰个咩噶嘛，攞病假噶嘛。咁而家政府好似遗忘咗我哋咁样。 O、okay, K， 明白。都系阿江生就系、是、都系报唔到嗰个平台，应该咁讲，报咗之后佢就话冇一啲回复啦，冇一啲检疫令啊，冇一啲嘅即系检疫包等等啦。咁佢公司又要报啦，同埋佢第三针要打咯。咁究竟成个情况系点咧？如果冇记录，咁啊，其实大家喺个报平台都有类似咁嘅情况出现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